是你缠绵的夜梦，花开花谢，那是你痴痴的守候，聚散匆匆，那是你甜 我是雷，我是风，我是朝霞，我是彩虹。我是雷，我是风，我是朝霞，我是彩虹，我就是天。

那歌声也是为着你。

我可 征程，人中道远不尽心，洒下一路火灵声，山别长水纯横，顶住逆水雄心在，不负人民养育情，甘有啊甘有，亲爱的弟兄，待到春风转家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陈俊华演唱的《昭君出塞》，德德玛带出的《草原上有一个美妙的传说》，戴玉强演唱的《那就是我》。 水墨

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正仪演唱的《我愿》，吴松华带出的拉网小调，刘一珍带出的真情还在老地方。 有棵美丽的枫树，我愿它的红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关牧尊演唱的《丝绸路上驼铃声》，邓玉华带出的《情深意长》。